《圣咏集》第102篇。上主，求你允我的祈求，愿我的呼声上达于你。在我蒙难的时日，求你不要掩面回避我。我呼号你时，求你侧耳听我，迅速扶允我，因为我的日月消散如云烟，我的骨骸枯焦如火煎，我的心憔悴得像枯草一般，因此我也忘记了吃我的饭。因我哀伤的过度，我已仅是皮包骨头，我好像成了旷野中的饕餮，我又像成了废墟中的吃枭，整夜不眠，独自哀嚎，像屋顶的孤零小鸟。我的仇敌常不停地辱骂我，对我猖狂的人指明诅咒我。我吃灰尘当食粮，我喝涕泪当水汤。为了你的义愤与震怒，你把我举起，将我抛去。我的日月像倾斜的阴影，我的本身好像禾草枯零。然而上主，你却永远常在，你的名万世万代也不衰。求你起来，愿你宽赦西庸，因怜悯他的时日已来临。因你的众仆爱惜他的石头，他们也念念不忘他的废墟。上主，万民必敬畏你的圣名，普世列王必敬畏你的光荣，因为上主必定要重建西庸，且要显现于自己的光荣中。他必垂顾穷苦人的祈祷，也绝不拒绝他们的哀嚎。应将词写出流传给后世，叫新生的人民赞美上主。因上主由至高圣所俯视，由高天之上垂顾人间事，为倾听俘虏的哀叹，为释放代币的囚犯，为在西庸传述上主的圣名，在耶路撒冷宣扬他的光荣。那时万民都要聚集在一处，诸邦列国也要来朝拜上主。他在中途将我的力量削减，把我的岁月缩短。我说，我天主，莫让我中年夭折，但愿你的岁月永留万世万代。在起初，你奠定了下地，上天也是你手的功绩。天地必要毁灭，而你永远存在，万物必要如同衣裳一样衰败，有如衣服更换都要新陈代谢，但是你却永存不变，你的寿命无尽无限。愿你仆人的子女居家安康，愿他们的子孙在你前永昌。